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大家好，我是古月。流行歌坛有不少少数民族组合，他们为流行歌曲注入了多元的色彩和活力。今天就请跟我们一同在歌声中再次梳理欣赏那些少数民族组合演唱的歌曲。歌曲《明天的明天》，演唱者动力火车，两位主唱都是台湾排湾组，组合以演唱摇滚歌曲起家。出版中文专辑后，因为歌声特殊，很有震撼力，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成名于台湾歌坛。后来这个组合因为演唱了《还珠格格》中的歌曲，而在大陆一炮而红。 爱淹没了你，你才抓住了我，你逗留多久我没有问过，痛痛哭了你，你泪湿了我，你被 就断了。 果说动力火车是台湾最知名的少数民族组合，那么山鹰组合就是大陆最早的少数民族组合了。在山鹰组合的身上，你可以看到四川大凉山彝族特有的执着与恪守。听听这首《月亮与井》，看看山鹰和动力火车有什么不同。 在我心中有颗悠悠的孤井，孤井里面有片悠悠的思念，思念里面有个飘来飘去的你，可我总是看不清你的脸。 山鹰组合之后，少数民族组合越来越兴旺起来。彝人制造是另一支很有特色的组合。出道之前的哈布哈日兄弟曾在凉山电力公司工作，但对音乐的执着让他们舍弃了满意的工作，投身于歌坛。后来彝人制造演唱了一首《妈妈》，就是为了感谢当年亲人的理解。 妈妈耶，苦辣的索阿莫哦，妈妈，耶，孩儿让你牵挂了妈妈，耶，孩儿让你受累了妈妈。 的眼泪，妈妈，是你让我学会飞翔，妈妈，我的妈妈。妈妈，因为我的梦想在远方啊，妈妈，永远慈祥美丽的妈妈，你是我心中永远不灭的火把，方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回来，让我们今天继续聊聊少数民族组合。阿里郎是美好清晨的意思，这支组合由四名来自吉林延边朝鲜族的小伙子组成，在2002年第十届 CCTV 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上，他们以一首改编自朝鲜族民歌的《阿里郎》一举俘获评委的心，获得了当年专业组通俗唱法奖的银奖。 I'm not afraid to die。 由布仁巴雅尔夫妇和小英格玛演唱的《菊香三宝》，让人过耳难忘。这首简单悦耳、描写三口之家融融亲情的歌曲，已经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描写美满家庭的歌曲，如今已经超越了本身，《菊香三宝》也成了人们对布仁一家亲切的称呼。好了，让我们再次听听这首《菊香三宝》。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 好吧， 哎， 那啥啥都咕噜有味， 我真的能 那次出去么咕噜有味， 我真的能 啊，我激动咕噜有味， 我真的能 咕噜咕噜一首不舍的路哎，妈妈 哎， 那啥啥都咕噜有味， 我真的能 那次出去么咕噜有味， 我真的能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藏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 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没有结束， 喜欢你偷瞄着我， 就 像指腹放心，努力变成属于你的流星。